好，欢迎咗我他差，唔系我他双周报嚟差呢两 日。好啊，我他差条，好啊， 系啊。咁咧，今个呢两礼拜咧，就其实系老饮，老饮好多嘢，但系老饮 基本上都是老饮的天 下。系啦，但系老饮我暂时唔讲佢住，讲其他嘢先。上个礼拜上一集我哋系咪漏咗啲新嘢？ 漏咗单，其实漏咗几单啊。不过我谂需要提一提嘅，到第一单诶，最一单即系过咗都，我都想提翻一提嘅，就呢、這个人工智障啊，本爱即系嘅 呢啲包啊， 即系被呢个 YouTuber， 因为第一个 YouTuber 被道歉。即係都係啲輪廓事務啦，即係佢搞活動咁啊，個影片入面咧就將佢因為佢地點係包括埋台灣，咁佢又貼咗呢個中華民國國旗落去，咁啊然後就啲玻璃心啊如舊地碎掉啦，咁啊然後就喺度，咁結果最終就係官方係係投咗降咁啊。出了一段片道歉定声明道歉啊，咁啊，即系呢个人呢、这个史上第一个呢、这个人工啊嘛，人工智慧啊，唔系人工智障啊，即系被道歉啦吓、啊，即系其实即系电视咧就好大家好熟眼嘅啦，即系点讲啊？呢类咁嘅被道歉事件，虽然通常就出现喺艺人身上嘅。咁就即系咁，但系点讲啊？呢、這个虚如都怕，理论上都算系个艺人嚟嘅，所以佢啲做法真系好 Q 眼熟咯。我唔知 A C G 仲会唔会比较少见啦。虽然应该都有听闻过噶啦，嗰啲被道歉事件咁啊，几坏嘅一个先例嚟嘅，又系即系唔可以叫先例咯，又多一件事件啦叫做。 好啦，好啦，几乎唔记得自我介绍，杰登 啊，末日。系啦，我谂住你唔打算讲， 唔系咁，唔系 你一嚟就我叫我 唔系讲讲咗先，今今日好啦，新一集开始啊，正式开始啦。今个礼拜其实咧，首讲咗平野绫单嘢先， 有乜嘢啫？又平野绫， 唔系平野绫单嘢，其实咧就好少好少好少事，但系因为咪可以好大件事搞到咧，平野绫咧系无啦啦叫做好简单就系跟住太协炒咗， 咁好咁间唔中有噶啦，唔好话 唔系间唔中系成日有啦，讲真啦，问题就系、是、 小事， 但阿平野绫即刻出嚟道歉，点解就系、是？某位偶像开始撞人，撞炒低咗人，即系走撇甩咗，而家俾人拉，佢拉咗好似拉咗，吉泽志多米，结果而家搞到话隐退啦 ，K 卡嘢咁样好大镬搞到，今日有依单嘢之后，搞到平野绫一撞出人架车，即刻要道歉，系去到一个就其实唔使道歉噶，呢样嘢冇人想知嘅，呢咁嘅事， 有你冇你露出恐怖先。 我唔想睇，大佬，佢唔好讲，你唔好，我唔想见恐怖。 佢有啊嘛？ 有 唔知 恐怖啫嘛？系男都有恐怖噶，系啊。咁依家嘢就几算系几无辜咧？因为其实好小事，但系因为依人风声鹤唳，大佬。跟住好啦，咁讲完一单嘢之后， 哇，真系曝光率唔错 啊！系啊，咁咧就呢个礼拜其实另一单比较大件事就游戏，就系终于游戏展。咁今年游戏展其实意外地多机发表嘅， 比上年多啦吓，上年 唔 系 都好多，都要见依几年我都有跟开啦，虽然唔留意啊，系依今年系咦有翻多年 TGS 嗰啲咁嘅叫做咩？间间厂都有啲嘢俾你睇下， 热闹啲咯， 热闹，因为 上年系静啲嘅，真系 静咗好几年啦，静到系算我觉得系去打鬼，但系今年咦？有啲料到喎，嗱，小都有夫就 call 行馬走去拆，擺明佢嘅示威噶啦，同 call 阿米。 咁啊，唔係示威嘅，佢都幾耐冇嘢啤出嚟，即係咁啊，又 sorry 啦，話俾大家聽，我仲未死，即係我件嘢呢、這個至今積極進行中咁咯。丟一段新片出嚟， 但雖然都唔知幾時出， 雖然依然係唔知佢阿乜出。 係啦，然後就係私解人中。文中木村再做主角的游戏机，游戏机人龙系统嚟嘅，咁未玩过唔知啦，呢只 game 都系嗰类咁，都系就系嗰类嘢啦，都人龙翻咗用 engine 嘅啦，都系。然后就系 DQ 十一 S 个 S 咧就系系应该系萨贝尼啊，有语音嘅，今次 DQ 十一有语音嘅。就 special 又好 ，sweet 又好，总之系 DQ 十，但系几时出咧仲未知。跟住仲有卡萨林 full body， 今次特嘅，今次因为重新重制版，今次扮演就系十一个女主角斯卡莎莲，好似系 C 啊定系 K 啊？ 唔系啊，佢出咗个新角， 然后咧就之前个女主角咧就系十一个配音，开始 download 自己 download 唔同嘅声音配音，就十一个，暂时出咗好似系小清水阿美、游木碧同埋梁德茂美子。喺几个暂时知道，好似四个嘅一粒下谂唔出添。 即系咁我比较有兴趣系佢，唔系兴趣啦，个比较注意到系佢个会场嗰个展览嗰度，即系嗰个点话个 booth 嗰边啊，个样就点讲啊，即系好呢只 game 嘅风格，啲有即系轻轻有啲性暗示咁样，虽然系主打个健身。是不是新女我是有怀疑的。 还有重点是她是不是女的成问题。因為 所以不是说是不是新女我是有怀疑的。 这么可爱一定是。 可能是扶她。 即是探妈你不要，因为探妈你不要话教这些东西，不是我真的。真的不玩的。 跟着 Squarex, 跟着 Squarex, 就成堆 Saga 系列。跟着 Kingdom Park 啊那些东西，这些又是专员最专员比较熟的，我不讲了。咁总之系今年其实嘅阵容系比较多，系即系叫做难得地几活，有翻当年TS 嗰种各间厂都有啲嘢俾你睇下， 有 几活嘅。 新年年 Sony 自己都有，虽然都系炒冷饭，不过即系人炒人出佢又出啦吓。 哇，所以条冷饭都几核突喎。 咁 PC 同卡式唔算系又唔， 我唔系我话佢部机 哦。 咁我讲冷饭梗系讲呢嚿啦吓，即系人出机你出机，问题就系、是。你想你自己有咩 game 呢 ？Rich Visa， 真系 有人为咗呢只 game 买噶，我听到有人咁讲。 Namco 嘅 系咯，我谂紧唔系 Sony 嘅 ，Band Name 嘅。 咁 Sony 有咩 game 咧？ 嗯，哦，咁你佢自己即系问题就系、是、呢、這个就系问题。因为另外咧，你 Sega 任老任佢自己都有自己嘅底喺度。你就算 Leo 之后都佢都有自己嘅底喺度。 但系 咧， 系呢日 多咯，多 Sega 冇咩 Drive 啊，而家未出啊。整佢个快，旧年话先，而家 佢未出唔出味先啦。总之就系、是，佢有个底，有个囊喺度，你即系变成唔系一定要咩啊？你靠人就系、是、会出现咁嘅情况啦。不过呢个就当年 PlayStation 已经有嘅问题，咁佢而家佢要炒烂饭，咪撞翻当年嘅问题一模一样嘅问题。即系佢个游戏阵就会变成好不稳定咯。即系虽然我就完全冇兴趣噶啦，连即系。几部点讲啊？啲炒烂饭旧主迷你主机 ，F7 咯， 最冇兴趣就呢旧咁嘅嘢。 Square 噶、哦，都唔系 Sony 噶、哦。 嗯，你当佢系半个 Sony， 半个第二方啦，唉、哎，即系。 咁又系，当年 PS 每一代新出机都系攞 FF 嘅 demo 片出嚟噶啦，唔知点解。 唔系，我觉得当年 Sony 应该系有 Square 股票噶。有股一听有股份，唔系战略持有嗰啲嘅，应该真系可以算半个第二方嘅。即系不过算啦，是但啦。总之就系、是、毫不吸引。我只能讲，即系叫做人出佢出，人出佢出都出得特别衰。 而且仲有一样就系、是，你话重通人依咁嘅重演嘅话，就系嗱 S N K New Geo Media 冇话重演当年 New Geo C D 嗰种读字速度啦，即系训练唔到耐力啦。 咁又冇咁讲，人哋重现嗰部系 Leo Geo 啊嘛，关 Leo Geo CD 咩事咧？你搞清楚先，大佬。 咁今次因为装完 PC 人嘅读字速度都颇为精准。喂，我其他一个好唔俾失礼谂法就系、是，我玩 FF 7嗰时系咪都带住部 PlayStation 加成嚟玩嘅咧？呢个又玩多年，已经知我讲咗咩噶啦。好啦，系补充点。头先卡莎莲 Full Body 嗰度咧，配新女角嗰个系平野绫。系啦，补充一点。咁大致上系啊，今日好多都 game 系啦。今年光荣都一堆 game 啦，一堆 game 出嚟啦。虽然都系嗰啲即系卖咗嘅 game， 即系唔会摇嘅 DOL 啊。唔 系有摇嘅，其实系有摇嘅。DOL 六呢样嘢想讲嘅就系、是，因为佢多咗啲片啦，有人即场俾试玩嗰啲啊，有摇。因为亦都访问过佢，其实系个 producer 话之前如果太夸张，我稍微收敛咗少少，系都系会摇嘅。 收敛咗就唔系 DOA 啦， 但唔系收敛到系由当年 DOA 五个钟脱离现实，去到比较早期嗰啲比较现实少少。 咪住先，一开始就已经唔现实噶咯，你会玩过 DOA 噶究竟？ 有啊，但系问题就系佢太虚咗， 一个石企喺度唔喐都会摇噶。 系， 依家嗰唔係嗰時技術問，依係想硬件，係嗰個開發技術問題啫。 係佢嘅唔係開發技術特登嘅，其實即係講緊當年點講啊？你要美觀就其實就唔係可唔好冇辦法好接近現實呢、這個。你話佢而家點講啊？中間攞個中間少少嘅平衡點咁解啫嘛。即係等你唔會覺得好突壓，好咩，但係又翻唔上下美觀，然後正常都係唔會咁樣有個咁嘅動作。即係呢啲嘢咁話，呢種拿捏向來都係睇你點攞啊！就 今次佢除咗依樣賣險之外，今次就係賣險就係打咗時候有身個面有傷痕啊，好似衫都會有啲損傷，但係好似冇爛衫。咁呢啲係技術問題啦，呢、這個就。 呢、這个 咩 术 啫？五就已经有一烂啦。 呢个系绝对系尺度问题，敢唔敢做嘅啫？ 五已经有烂衫，你同我六冇烂衫，因为其实问题 系块面问题啊，面有啲伤痕啊、污渍嗰啲嘢，今次加咗啲。 污渍就五都有噶啦，伤痕就冇，但系污渍就五就已经开始有 了。好似今次会嘢 set 就系、是，如果嗰啲太过刺激嘅话咧，嘴上面啲血污咧就冇嘅，可以 set 咗你唔要血污嘅，即系嘴角唔爆嘅。 嘥气啦，好似以前咁样 set 入一摇先啱噶嘛。 摇几劲系，以前咧有啲摇冇咁劲，好劲噶，好劲。 唔系，以前教摇个方法系教岁数啊，话俾佢听你几多岁，你越大岁数咪摇得越劲咯。 即系佢跟讲，即系咩嘢？年龄限分层级咁样啫嘛。即系嗱，咁即系其实呢啲系因为之前俾 可换 area 外啊呢、這个。 应该是家长教师会啲 P 外 P area 外嗰啲 嘢，唔系我话佢之前俾人投诉过，所以今次就收敛啲咯，叫做不过叫做咁，我调翻转谂，你收敛你又唔会好卖啲嘅，佢屌唔屌你，同你啲收同你卖好唔好卖系冇任何关系，即系我你啲系向呢啲家长教师会低头戆娇居嘅行为。 反而有样嘢特别嘅系今年多咗解机嘅 title 咯。 即系我唔知佢哋想点啦。即系虽然街机其实又冇咩尺度问题嘅， 同埋就系街机 唔系尺唔尺度啊，系好几只格 game 其实近呢几代都开始见到放弃街机市场噶啦。但今次居然同你出翻街机， 呢 样 先系重点啊！因为讲真就系呢年头仲有几人去机铺啊？好老实。 即系咁，我觉得 机铺而家就系夹公仔机。或者幾有幾條需要大型機台嗰啲咁嘅先去機鋪嘅啫嘛。一般嚟講，如果你傳統格遊戲都唔會機鋪 咯。咁而家街機其實入邊其實都係一部電腦嚟嘅啫嘛。即係你拆開你就知噶啦。即係佢即係唔會強得過你屋企部啲咩什麼旗艦機噶啦。大家 差唔多基本就 Windows 嚟，我冚師傅係。 唔係內嵌式 Windows 入邊根本就 Win 緊 Windows。 娃娃面。 通常入邊行緊一個內嵌 Windows 七，舊啲就 CE 之類。即系入边嗰根本就系一部电脑嚟，即系咁唔一定啦。 仲要行紧妈咪添， 所以其实佢出埋街机，即系冇话日佢话呢啲，其实睇紧咗佢出唔出，搞唔搞发行，即系会唔会发行嗰嚿都俾唔翻，佢考虑呢，佢考虑嘅其实呢啲嘢啫嘛，就唔关个好市场事噶啦，即系个市场变成咁啦。 好啦，咁咁大隻， 仲有一單咧，就神元 UE 嘅新聞，佢拉頭搞 game， 即係佢點噶轉行做 producer， 雖然佢有份都會有演出啦、然後就搞眾籌，即係眾籌 game 咧，而家就唔係新聞嚟噶啦。我覺得比較突出嘅就係佢個點噶。即係眾籌通常有唔同 level 嘅 plan， 咁你會有啲唔同嘅級數嘅回贈啦。即係佢最高嘅啦，就最高嗰一級係有三個位100万 yen 的，即係簡單講就係嗰啲大家身份拉低，大家都知道都嗰扎咩感謝狀啊、共進晚餐啊，仲有100万就多咗個50万就已經有咩共進晚餐啊啲晚餐宴噶啦。佢呢度仲有個咧就係同佢一齊去旅行。即系好明显就卖自己咯，真系 攞攞。星洲最拿手啦，呢条。 佢最唔中意啲嘢，但系佢都卖身嘅。 即系咁我谂佢而家叫咩啊？咁话份身，佢唔系卖身，嗰啲叫份身。因为点讲啊？话晒都系佢牵头的。咁虽然都几多L game 界都点讲啊嘅人都。俾下面都幾多啲相關的製作者去做。如果你玩開 L game 都會聽過下啲名啊，咁啊，即係 咁佢就點講？原畫啊，片桐初太啦，即係亂機無雙嗰個啦，啊，即係嗰啲我見咧就幾，即係佢唔係揾某一間既有公司做個自己拉，佢自己拉團隊，所以都幾雜不甩嘅啲人就雖然呢啲嘢就佢唔係首例嚟嘅，佢最少係點講啊？為自己即係之前嗰單我哋上次好似新聞都有提過，Ben Dynamo 講搞旅行社，佢升呢個去陪星優去旅行嗰啲呢啲點講啊？而家你我諗佢越來日本係發現咗呢種咁嘅點講啊咁嘅賺錢方法。或者是淪落到要用呢種方法嚟賺錢啦，睇你點睇啦。 即係佢哋越嚟越發現啲宅嘅錢特別好賺。 即係五個應該係調翻轉嘅長尾理論咯。即係最頂嗰個金字塔嘅可以肯俾出嚟嘅錢，其實係好恐怖。你如果你就咁出隻 game 賺佢10,000 yen，其實係點講啊？喺商業角度嚟講係蝕咗嘅。即係佢你冇賺足佢嘅錢，咁佢人哋肯俾100,000 yen出嚟。咁老實講啊，成如果可以同佢去旅行，咁我諗有冇咁嘅人，我覺得3個名額應該都唔會冇啩。我相信會有，我唔係肯定啊，我認為會有啊。我 因為個問題真嘅，你係佢咧，即係我係佢咧。如果真係冇乜自己揞錢執埋落去咯，好睇啲啊，大佬。因為你眾籌睇到有冇人買噶嘛，大佬。即係或者冇人買，即係乜？大佬真系面都冇啊！ 即系都几系嘛咁啊？其实我冇跟进到后边个情况如何，即系佢结束咗之后，我哋再睇一睇佢咩情况啦吓。 嗱，讲下一单就符文先啦，讲咗一单先啦，因为近排好多人走嘅。各有安行啊，亦做日舒 Yuki 系咪咁译咧？ 各有太事， 太事，因为有以前各有安行，跟住各有太事。其实我唔知边个知，因为佢 唔系，跟住其实佢冇，佢本身看平 冇汉字， 系啦系啦，冇汉字嘅，系啦系啦。 因为喺我嗰代，我咧只睇嗰时系亦做各有安行嘅。 点样讲后少少，我应该系新小入影嗰个时代 啦。即系总之，你有咗版权之后，啲译名都系各有太事噶啦。即系版权书之后，你翻版书啊，小乱今日嗰啲都有佢啦。 系啊，即系官呢个官译嚟嘅系啊。 是不是官亦都不算呢、這个。 即是嗰陣時即是起码至少真係攞授权先啦。 你香港攞授权官方翻译就叫官亦㗎啦，你咁计㗎咩大佬。 係呀，咁你唔同公司再讲啦，呢、這个就。 咁就係呀，咁各有太事呢就喺2018年9月20日逝世，就享年65岁，就死因就冇公开。咁佢最有名嘅作品，唔系我香港人入俾人知就系真 boy 啊咁样咯。 咁你冇办法噶喎，咁佢出名作品唔喺香港冇咩？ 唔系佢本身唔系香港好佢唔系一个好香港好红漫画，但系唔知点解我哋嗰度系好多人睇过佢漫画咯，系唔知点解？因为佢漫画又唔系话特别好睇，但系好唔知点解我又佢又系喺日本其实都唔系好红，但系香港讲起讲起佢咧，好多人知道我呢个名喎，嗰下先睇其。有趣喎、 啊！嗰套嘢咩嘛鹹碎碎咯， 係鹹碎，因為佢其實寫青年漫畫嚟嘅，有啲有啲似類似我又唔想用講到盜更作咁嘅嘅型嗰啲，總之就係咩？有啲床上戲，有啲社會，有啲劇情鹹碎碎又唔係好嚴重嗰種青年漫畫咯。但嗰年代有啲鹹碎碎啲已經好震驚嘅啦，僆仔年代。因为80年代 系啊，咩嗰阵时香港都咩个尺度真系冇依家咁乜嘢。 系嗰个年代，你靓仔买得起食，买得到有啲藏戏嘅漫画，系得嗰几个级数就青年纸嘅咋。有睇我哋觉得已经系即系，所以系我结果就一睇咦，各有太死咗，而跟住即系我系又叫做有啲印象啊。我奇怪就系、是。原来佢系一仲有连续，咦？喺日本其实佢自己嘅名气其实唔差嘅，即系100亿之男咁样，系佢离开咗之后，其实日本啲全部仲有报添嘅，系意外地有报嘅，因为佢之前有几套作品咧有剧化啊嘛，系比较多人会留意佢嘅，系有系算系几意外，我以为系日本佢仲几有名气，我以为佢 唔系好似抢马之后佢仲有做咗样嘅， 因为佢日剧 咩？ 佢要读佢嘅漫画仲日剧化嘅，前几年 唔系剧化，佢本身好似唔知喺电视上面表演啲乜嘢咁。 唔知啊，呢样真系唔知啊。 我啱好睇过，但我真系唔记得，因为真系即系除咗嗰本漫画之外，其实我对佢冇印象。 所以我系对佢嘅离开日本有人报系意外， 唔係佢離開，因為只65歲，話雖然話都係好後生，但係亦都未至去到好似阿英雄之老師嗰種程度。但係有媒體報道佢，仲報咗幾多相對多篇幅咧，係意外嘅。你有冇日本幾多漫畫家？同埋佢嘅巔峰年，佢黃金年代過廿年啊！ 即係大家有留意到，就係其實我冇出過聲，因為我完全 你唔係 我年代， 唔係你唔係針筆年代，有隻我呢啲 聽都未聽過，唔好意思。 我僆仔年代睇過， 但係套食套出名嗰套應該聽過名啩。 一百男嗰啲 《手術小男人》啦， 《手術小男人》咯， 香港就呢套咯，但系日本呢套仲更出名 啊 嘛，就系 有几套嘅，佢有几套其实系佢 keep 住一路画肉品，一路都系有叫有啲名气嘅，即系唔上唔下嗰只咯。 咁个佢之前写都好啊 ，OK 啊，我有冇问题？ 可能唔上唔下已经好叻噶啦， 系咯，即系仲 keep 到画，其实都 出道咁多年，谂下80年佢80年代出道，去到21喺到近几年都仲 keep 住有作品画嘅。咦，仲 keep 住一直有人留意佢作品喎，依家重点喎，有啲漫画家走咗就系吓，乜佢仲有喺度仲画漫画噶？大家都唔知嗰只，但佢系有人留意，仲有人知道嘅，仲有人关注嘅，我已经算好厉害噶啦呢个。好，大致上好啦，仲啊，每日有个轮到你嗰啲月经文啊，大学月经文。 唔系有埋月经嘅，呢个继续都系延伸，因为件事一路发展紧，一路咩啦吓，咁Steam 嗰边嗰啲嘢。又系佢，即系我好似已经连续第三个礼拜讲佢哋 连续剧嚟变咗。 咁佢不断咁有新发展噶嘛？咁啊，因为佢啱啱讲过佢解禁咗个成呢个色情游戏啦，唔系成人游戏，色情游戏讲到明啦。咁就有咁啊，你解禁咁咪有 game 上啦，即系 game 我唔识佢嘅，真系唔识佢。读都唔识读啊 ，N E G L I G E E， 即系我啲英文已经好差噶啦。咁啊，就咁啊上架啦，咁两单嘢啦吓，两件事就呢、這个美国反性剥削中心，即系就严正抗议啲卫道人士喺度屌咁乜乜出，虽然我第一个嘅反应就系黑人问号就系、是、生到底剥削咗边个咧？到底剥削了谁咧？你反对性剥削 ，OK 冇问题，我赞成嘅，但系。一只 LO game 到底剥削咗边个？剥削啲画家咯，好明显啦 吓。一系仲点啊？ 要画埋差分。 即系有咩？到底再伤害了谁咧吓？啊，不过嗰啲人系咁噶啦，大家心知肚明，呢啲真系月经嚟嘅老实讲。咁啊，咁结果咧就系、是、两者未必有关系啊。总之就系、是、只 game 就虽然上咗，就有28个国家就屏蔽咗，咁但系详细边28个就唔啱啦，总之大家需要关心嘅就系香港、台湾都上到，日本上唔到，咁其他就你又好fucking奇吓。 日本上唔到，反而呢个意外喎。 唔知佢点解？不过我估系因为码嘅问题，日本应该系关打码问题先。 O K。 咁 又系啲步兵同骑兵之争啊，真系麻鬼烦。 咁其实好多时都系咁嘅。咁其实好多时你 Steam 咧好少喺日本区见到 L game， 点解咧？因为就算有咧。佢哋係啲日本廠啊，如果係日本製嘅話咧，就會驚你逆流翻去本地，影響佢本地銷量咧。佢哋係唔會出日文版嘅，即係佢有你可以喺日本買到，但係佢哋係冇日文版。你睇英文咯，即係睇住就係英文字，但係噏日文，因為佢冇重新配過，睇住英文字噏日文嘅日文咧，日文咧 OK。咁即係我話有啲似你即係話以前打啲遊戲，即係一般啲 console game 都會噶。你中文版唔会买翻俾日本， 咁啊好咯，玩 L game 学英文啊，听住日文学英文啊，几好。 咁啊，总之就是个新进展就是怎么回事？就是现在佢似乎系会用呢个局部屏蔽嘅方式，因为之前一路都搞唔掂嘅就系佢全球上，如果你想全球上市嘅话。你各地嘅法律都会好唔同，你一只游戏冇可能适应晒所有地方嘅法律噶嘛。咁佢而家就用局部屏蔽嘅方式，咁唔算系最佳解，咁啊暂且系咁住先咯。咁再有啲咩新消息，应该会继续呢？我谂呢单嘢咧有排搞，现在进行式嚟，因为佢就不断咁有啲嘢，咁直到佢大家唔再视佢为新闻为止啦。咁啊，照继续噏出嚟咁解啫。 系，我想问下一单嘢就系、是、我唔知系真定系讲就系、是、相传话而家 手機去認你個樣辨識，去用手機認你個樣去確認年紀嘅，俾你玩嗰只啊嘛，係咪有咁嘅嘢？其實好似話 王者榮耀啊，呢個 王者榮耀係啊，我係真嘅。 理論上係 定係除咗嘅啫， 可能做到，暫時冇辦法做到。 講到好似好犀利喎，監控國家喎，真係。 即系主要系因为你系唔影响部手机嘅太大影响部手机性能嘅情况下咧，系做唔到啊。同埋有呢个能力嘅手机，其实而家系非常之少。即系简单讲就系 X、iPhone X 及它后的先开始会有啲点啊 Face ID。你要因为你要如果你要做呢样嘢啊，你首先要有个件物理装置啊，唔系部机做唔做到，因为佢唔系影你张相，然后睇你个相去分析噶，佢系直接去辨认个轮廓，用轮廓去分析嘅。咁你谂到大陆玩王者荣耀嘅，有几多人会攞住咁乱高阶嘅机？即系唔系话我歧视佢哋，即系应该。就算唔好话玩王者，你玩乜春都好啦，几多人？ 我觉得第一件事会咩都整轻薄机先咯，部机消化唔到系。 唔系，佢系直情唔系消化运算能力噶。我唔讲呢样喎，佢系直情冇呢样硬件，因为佢其实系攞唔知红外线啦，定咩波去射落只你块面度，然后用反射去辨别翻你个面型轮廓噶嘛。咁呢啲有嗰个发射机同读取机先得噶嘛。你先有个咁嘅装置喺度，正常嘅手机系冇呢咁嘅嘢噶嘛。你最少要等到呢嚿嘢普及到去山寨100-200元部嘅机都有咁嘅装置，呢嚿装置呢件嘢先有可能成立到嘅。所以我相信 系好快噶啦，好快噶。你见 OPPO 啊、小米嗰啲做紧噶啦。 嗰啲系压个死人头出嚟，个死人出嚟影你相。啱啱就讲紧影相去分辨。 讲紧个红外线啊，我讲紧影得够相啫，讲紧。嗰个系讲紧红外线啦。 我觉得佢冇咁快普及到。 乜佢就系做紧啦，即系已经铺推紧出嚟啦，平机 咁喺 佢冇咁快，你自己睇真啲啦，唔该。 佢普及咗之后就有可能可以做到啲咁嘅动作。 即系你最多话啲平机个红外线唔知 work 唔 work 咁解嘅啫，但系旧嘢喺度噶。 哦，咁其实好简单啫，佢话你听，哦，你冇咁嘅装置，我直情唔俾你玩，咁咪得咯。即系技术上就，我觉得系冇咁快，点睇都冇咁快就。佢係咪咁去到咁黐筋呢？我覺得呢嗱，我因為我冇辦法正視或者正否呢件新聞，我都有睇過，但係當下我正視或者正否唔到，咁我只能話我個人推斷就應目前呢一刻係點講啊？吹風嘅啫，我覺得係即係可能有紙上計劃 嚇， 實際行到幾多，我諗一成都未必有咁多咯。 即係我聽到依家新聞就係、是、嚇。咁高技术嘅咩？ 系咯，即系咁。 唔系王者荣耀系只 game 咁高技术。 哦，咁你又唔好睇小全中国最高薪酬啦，最少系最高薪酬团体嘅技术能力劲过你，劲过你全香港任何一team人。佢哋班友仔真系好劲嘅，我知道呢个系事实嚟嘅，你唔使、你又唔使担心佢哋、即系俾得起钱呢、个金字塔顶端咧系好劲嘅。咁、技术就唔系问题，我发现觉得。卡住嘅地方就 硬件问题啫， 硬件问题，你首先要有咁样硬件，你要等佢个普及潮。 普及咗系啊，即系你最低阶嘅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呢样性能。 最少都要5-6年，咁所以而家应该系就算系事实，就算呢个计划系真嘅，都系十话未有一撇的。咁啦， 我仲有咩嘢？ 咁冇嘅。 再跟另一边嘅邻国羡慕，即系或者某啲人嘅家乡啦吓。吹闻嚟嘅，即系纯粹系即系有人发现呢个日本嘅一个历史教科书，日本史教科书见到有彩面股。 水树来来都有咯， 咁唔奇啊！依家 水树来来大啲定 Tommy 姑大啲啊，大佬，即系人哋出道都唔知11年啦 ，Tommy 姑今年11岁。 吓，咁咩事咧？ 冇啊，纯粹系日本史。 你系咪曲线话水出脑先？ 我从来冇讲过啲咁嘅说话 吓，冇人讲过啲说话噶。 我话系出道来咋。即系咁，你相对面箍十一年系耐啲啊，即系咁佢就入咗去个日本史。其实咧就唔关啊，你可以话呢件系新闻，但系我系趣闻嘅啫。因为其实日本嘅 咁冇嘅乌克兰，乌克兰历史档都系一个 乌克兰历史好似15-16年， 即系唔好话乌克兰啫，净系即系叫咩语音 DTM 就 DTM 就讲紧80年代就30年噶啦，咁但系。如果你将佢视为 TTM 嘅延伸，咁就 咁，我觉得点都系一个爆发点嚟嘅，嗰个系 唔系几啱数嘅，因为佢哋两个爆发嘅时间点啊，差咗好远，因 为讲紧Miku 出现之前 ，DTM 系一个低潮到就系死绝嘅程度。 点样讲？我觉得系一个文化嘅。 讲紧全日本系得两三千人玩紧嘅程度，全个日本，日本两亿人，即系亿几两。 我讲 Miku 嗰边，即系一个文明诞生咁样去当一个算系。 因为日本嘅教科书入边，日本史咧系真系好贴近嘅，贴得好近嘅，真系差唔多。十年八載就開始會入嘅大事就會入咗現代史噶啦，咁所以就呢件嘢就其實唔係值得好驚訝嘅，不過就有咁樣嘅趣聞，我當趣聞咁提一提啦嚇。 咁仲有冇？ 咁冇啊，提多樣啦，提多樣啦。咁冇嘅呢個就之前提過噶啦。平板聰美因為呢個突發性係咯。失聪咁即系要准备退啦 ，Ben Jim 退啦， 退出露西尼亚啦，咁就宣布咗，即系喺上次 Fan Meeting 就正式公布咗系退出啦。咁 之前未正式公布嘅咩？ 公布咗，但系唔系正式由佢 正式出，依家正式退出，依家正式退出，系啦，即系依家露西尼亚暂时变咗四人，因为未揾到人顶到佢个位，系啦，咁。睇下到时又揾到边个上去顶到 keeper 位咁样咯，咁冇乜特別嘅呢個就係。 O K 啦，好咁今個禮拜咧，其實應該仲有啲入腦飲新聞嘅，就將腦即短啲做短啲，其實三十分鐘嘅對我啱好 都唔短噶啦，正 咁啊，仲有單咧就點講啊？終於有人俾人捉到的。咁啊，因為我一路講緊呢個手機日本手機抽彈，有人搞機率啊嗰啲嘢。咁啊，今次就終於俾人捉到啦。就 咁咪自爆嚟嘅咩？ 你可以咁讲嘅，咁就间公司我就唔识佢嘅，佢间冇公司我先识嘅啫。GREE 就呢，即系啱啱之前好耐之前，好耐世纪讲嘅 打到老饮啊！ 手机三大平台打到老饮嗰个好似唔系佢，好似系唔系好记得啦，是但啦。总之我对佢嘅最大印象就 系、是，唔系 G 咩系咯 ？G 话要 无霸机啦、G 啦，同埋呢个Amoeba 三大平台，咁最贪钱、最扑街、最冚家拎、最贱格，即系所有负面因素都可以俾晒落去咧，就系呢档嘢。咁啊，所以我呢档嘢嘅游戏我系从来冇玩过，呢档嘅手机游戏我好似舐过一次咁大把，就以后都冇玩过啦。咁而家爆咗呢单系佢嘅子公司做嘅游戏，咁啊唔系佢平台，系佢直接喺辖下的。游戏我就唔识佢啦，咩超越时空的猫啊，即系是但啦，应该系差唔多咁嘅嘢啦吓。咁啊个机率就排出机率就有人控制个排出个 试完咧就有个北有人嘅必中五星券出十只五星，即系十抽啊十只五星，或者必中五星券一只五星都冇。 唔係必中五星券，係即係好，而家好多時會見到嘅，即係譬如話你保底嘅所謂的，佢必定會有最少一個嘅頂到去到頂嘅，即係所謂的必得啦嚇。如果你慣配玩咯，就叫必得啦嚇。呢、這個其實好多 game 都有噶啦，即係某啲特殊活動入邊，佢你扭蛋，你扭十年或者二十年或者幾多，總之你俾咗夠錢之後咧，最少都會有一張最高級嘅。嘅角色或者咩都好啦，咁啊，但系呢度入边佢就会变成咗就系所有都系咁样嘅款，即系佢所有都变晒唔使佢话呢个控制错误嚟嘅。 佢系因为有人又系唔知即系总之系呢啲咁嘅保底啊，定系啲咩人咧就十只都系五星，亦都有人同一个情况之下咧一只五星都冇拎出嚟讲。跟住佢就搞嘢，然之後搞咗之後咧，唔知過咗一排有啲公佈之後咧，就話自己因為為防止呢啲特殊情況咧，就搞啲控制機率嘅嘢出嚟。 呢個筆本身咧就都幾戇居下噶啦，不過咧就點講啊，睇落去都似係正常嘅程序錯誤嚟嘅，即係正常寫 program 會寫錯嘅嘢。問題就唔在於呢個筆，在於呢個筆背後。就等於佢解釋呢個筆的時候咧，就 佢解決呢個筆嘅情況之後做嗰件事啊，而家問題就是、 就等於控制咗、限制咗，因為理論上，就雖然啦，呢個我記得咧，有人研究過，好似用過，好似最近 FGO， 如果 FGO 要十隻都係五星 server 嘅話，你個機率係好似段億計啊， 1% 嘅十。即系零点零一十次方， 唔系咁计嘅， 條數唔係咁樣計啊，總之最終個個個係一個 即係最基本嗰、那個即係最初級嘅 probability 嘅計算機率係咁樣計咯。 總之就是你幾低都好啦，總之其實你係有機會咁樣做，而佢係官方地限制咗呢個數目。 唔係，即係而家就係佢依個呢只 game 超級小天貓咧，就係你有超過四隻五星嘅話咧，佢會抽過。 就是这么回事，咁 唔俾你嗱，即系你啲超级欧洲人黄金率开尽晒，都唔俾你做，所以就系问题啦呢、 這个就。啊，举个例子啦，关波冇见过，唔系关波应该有嘅，但我冇见过啫，纯粹系我冇见过。I 猫嗰边 3% 打个 double 之后 6%， 其实同关波一样啦，最后变成系我系亲身见过有六张 SSR 喺十七入边。即係仲係人會做得到正常會出現嘅情況嚟嘅。咁佢如果係撞到呢個鋪翻落呢度，佢就會俾人限制咗，你要重抽啦。就是咁回事。 咁就唔算咁 其實就好就容易啲嘅。我都試過 FGO， 我試過十抽兩隻五星，或者係一隻五星、三隻四星、 一兩隻嗰啲就算收就算啦。 好簡單咋，我試過啊，勁㗎，三隻利斯，一隻 Libra 啊。我都試過啦，一個十抽啊， 係 啊， 即係其實就係呢類情況就是說，就係話唔呢類咁嘅歐洲情況都唔俾出現啦，而家就係、 是。咁樣就唔算機率嘅咯，咁樣就 即係點講啊？就變成就係、點有啲似乜嘢啦？你走去玩老虎機中 jackpot， 然後話啊唔好意思，個 jackpot 唔計你，唔計數，再你普通大獎俾你中 ，jackpot 就唔俾你中，有。即系而家系等于有个赌场行出嚟放部老虎机，系做呢个咩嘢动作出嚟？你话唔俾人屌爆，就是这么回事。咁其实 讲唔通喎，真系讲唔通喎。 操控机率呢啲嘢咧，向来都系大家都点讲啊？零俾你知，博俾你见，一路都话冇实证，冇实证。咁老实讲啊，即系我就你话我黑心又好咩都好啦，阴谋论都好啦，呢啲嘢你话佢不存在，我就点都唔会信嘅。即系不过佢就而家 仲好冇睇啫，呢啲嘢 终于俾人。其中一單間接被人踢咗出嚟，即係都算係自爆嘅嚟噶啦。咁就事就冇回事咯嚇。 O K 啦，咁 雖然仲有做好多啲關手機事、手機 game 事啊，不過咧就全部都係關老飲事，所以我哋 好 谷埋一次再 講。好，我下一 part 老飲特集就我差啲老飲特集嘅下一 part 再見。